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好，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你好，我是佳驰。首先来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，山区有阵雨，偏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。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北京市“十四五”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；央行昨天提示广大消费者，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；我国首次发现2.9亿年前的半尺沙化石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北京市“十四五”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。规划提出，到2025年，本市力争高精尖产业占 GDP 比重30%以上，培育形成4到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，基本形成以智能制造、产业互联网、医药健康等为新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，将集成电路、智能网联汽车、区块链、创新药等打造成北京制造、北京制造、北京服务的新名片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。 市经信局副局长姜广志解读北京市“十四五”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时表示，规划体现了高端智能绿色方向、创新引领数字赋能、产业链发展新集群等5个突出。 到2025年，规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每人70万元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达到30%。 十四五时期，本市将重点实施8大工程的高精尖产业发展推进路径， 再造2到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，2到3个万亿级市值的企业，力争10个核心技术产品，基本满足高端装备制造或国家重大工程的需要，新增500家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企业，打造10家产值过100亿的标杆性智慧工厂，实施10个京津冀协同制造重大示范项目。 跨区域深度协同方面，规划提出构建1区2带多组团的空间布局，明确了各区2到3个重点发展产业方向。 经开区和顺义区深入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，在北部地区对接3大科学城创新资源，推动海淀、昌平、朝阳、顺义等区打造研发创新与信息产业带；南部地区依托经开区打造先进制造产业带，建设通州网络信息安全、石景山虚拟现实、怀柔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、延庆无人机等多个产业组团。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管委会一级巡视员沈金坤表示，经开区力争到2025年累计新增投资2000亿元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8000亿元。 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先发展，到2025年产值规模达到2000亿元。推进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协同发展，到2025年产业集群总规模突破3200亿元。推进生物技术和大相关产业跃迁发展，我们锁定了生物医药、医疗器械和创新医疗3大领域，以赛诺菲新一代胰岛素等创新疫苗、体外真代与检测试剂、抗体药物等重大项目被带动，到2025年突破1200亿的产值目标。 海淀区副区长林建华介绍说，海淀区将集中力量巩固大信息产业发展优势，做强做优，重点培育产业体系，布局前瞻性领域，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。 到2025年，高精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努力超过60%，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努力突破40000亿元，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6.2%。未来5年，海淀区数字经济增加值力争年均增长8%以上，培育1到2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5000亿级企业和3至5家千亿级企业。 再来关注一下，近日朝阳区国奥村小区的业主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3反映，小区很多业主的家中呢，一到下雨就出现严重的漏雨，10多年了都没有解决。他认为这与大部分楼的楼顶加盖了违法建筑脱不了干系。新闻广播记者川子进行了实地探访，我们来连线他。川子你好。 主持人你好。 来介绍一下你在国奥村小区探访的情况。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，我跟随这个王先生来到了国澳村的小区。我看到这个小区呢，它分东区和西区，一共是有48栋板楼，大部分的楼呢都是一共有6层，还有一部分楼呢是9层。那么我就在院子里面可以看到啊，几乎所有的这个楼的最上面一层顶层的位置呢，都被业主私自多加盖出了一层，也就是原先的6层现在变成了7层，9层变成了10层。那么我在王先生的家中呀，也看到他们的家中多处都出现了这个漏雨渗水的现象。那么据他介绍说啊，小区大部分业主家中，将近600户的业主都存在这样子的漏雨的现象，甚至有的人家非常严重啊，在这个床上，卧室的床顶上就会漏水，漏到卧室里面，影响大家的居住。那么业主也都怀疑这些漏水的现象呢，是因为楼顶加盖了这样私自的加盖了这样的建筑所导致的，因为破坏了这个楼体的防水层。但是呢，因为一直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联，所以呢，也一直没有办法追责。另外呢，他们也多年来向这个街道属地的相关部门进行反映，但是这个建筑呢，加盖的这个建筑是一直都没有拆除。主持人， 那么小区的漏雨究竟与顶层加盖是否有关，又该如何解决呢？ 居民们怀疑的这个问题呢，我也是问了这个建筑方面的专家，也就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副总建筑师郑石。那么他对于漏雨与楼顶加盖建筑之间的这个关系呢，他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。首先他说呢，一般的这个楼顶呢都会有一个防水层和保温层，但是呢业主如果要私自加盖的话呢，就需要铲掉这个保温层和这个防水层。那么铲掉这个呢，就会导致他们在原先的基础上加盖了以后，没有经过严格的规范的这种设计和施工呢，所以他们自己私自做的这个防水呢，往往是不达标不合格的，那么也就导致了出现这样漏水渗水的现象。那么他们也不是说在某个地方加盖就只有某个地方漏雨，而是说会导致其他楼体的其他地方出现裂缝，因此也就是出现了楼下居民所说的这种大面积的漏水现象。那么专家还表示说啊，类似于这样在楼顶上加盖的行为还可以带来其他的一些影响，比如说影响这个楼体的一个安全性，包括这个抗震的一个系数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那么针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，专家说如果这个建筑是违法建筑的话，应该首先拆除，再来去解决它的技术问题。那么拆除之后呢，需要重新做这个防水层，把所有的楼顶都重新的修一遍，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主持人， 好的，感谢川子的介绍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再来关注，央行副行长刘桂平昨天提示广大消费者，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，对于非法机构非法平台推出的非法产品一定要坚决远离。但同时调查结果也提示了社会公众，在基本金融知识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，例如呢，对分散化投资等概念的理解还不够，容易出现非理性投资行为，需要进一步加强公众的金融教育，做好风险提示工作。下一步呢，需要相关部门，主要是一行两会，包括联动市场监管总局，加强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立法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，记者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了解到，我国首次发现了2.9亿年前海洋杀手半齿鲨的化石，这拓展了半齿鲨在北半球的古地理分布范围，为这种史前巨鲨跨越大洋迁徙提供了重要证据，揭示了半齿鲨可能是一种游泳能力很强的顶级掠食者。中科院古脊椎所副研究员盖志坤介绍说呢，半齿鲨是一种十分神秘且原始的鱼类，主要生活在距今大约3.6亿到2.5亿年之间，在分类上属于软骨鱼类当中的真软骨头类，意思是具有真正的软骨头颅的鱼类。再来关注，26号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附近的发生爆炸袭击事件，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70人以上，绝大多数死者是阿富汗人。根据报道呢，喀布尔国际机场爆炸的原因为自杀式炸弹袭击，爆炸发生在一处登机口外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，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。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，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袁硕，主播加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。 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， 可以给我玩， 干什么都可以。 未来，人工智能更懂你，你更懂未来。拥抱智能时代，开启无限可能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《智能时代》，我是主持人静乔。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不仅可以在 FM94.5 北京新闻广播进行收听，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，并且可以找到《智能时代》的节目列表，回听往期节目，和我一起走进智能时代。人工智能技术在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，还能满足我们的情感需求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，人机之恋真的存在吗？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，先来介绍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，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。 智能新鲜听， 9月2号到9月7号，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。今年服贸会聚焦行业热点和发展趋势，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，设置了8个专题，包括健康卫生服务、教育服务、电信、计算机和信息服务、金融服务、文旅服务、体育。